143集，醉酒。温柔洁白的月光轻轻柔柔洒下，处处皆是雪落的一层银光。和亲王跟在后头，走着走着又是头晕眼花了起来，脚步开始不稳。经过一处假山时，他突然拽住了顾元白的手，硬生生地将皇帝拉住不动。顾元白皱起了眉。 顾昼。 和亲王呼吸一声接着一声，他的五指收缩，身上的酒味往顾元白鼻子底下钻去。落在身后远处的工人正要上前时，和亲王说了话： 顾琏，你为什么不娶宫妃？ 朕同你说过一次，你是想让朕死在宫妃的床上。 可你连女人都上不了。 和亲王头也低着，只有攥着顾元白的手用力。 怎么还能有孩子？ 还有宗亲，还有你。 和亲王的手指抽了抽，心脏也跳了跳。 我？ 你也会有孩子。 和亲王僵硬了。良久，他主动放开了顾元白的手，喃喃道： 不愧是皇帝。 不愧是先帝选上皇位的皇帝。他失魂落魄地从顾元白身边走过，脚步有几分摇晃。顾元白正要让人上前扶住他，眉目突然一凝，倏地伸手将和亲王拽到了他的身后。黑暗之中亮起两双野兽瞳孔，两匹狼身姿矫健，迅猛朝着这处冲来。他们的两眼泛着绿光，利齿外露，狠狠地盯着和亲王，叫声一声比一声危险。顾元白厉声命令他们 退后。 两匹狼绕着顾元白转了几圈，想要找机会咬上一口和亲王。顾元白毫不客气地抬脚踹了他们两下，指着远处道： 滚。 反复几次之后，两只狼呜咽地夹住了尾巴，缓缓后退到了黑暗中。和亲王经此一出，彻底清了酒气，他后背出了些汗。 圣上，你在身边养了狼？ 轩远说的那些话竟然是真的。 怎么能把狼养在身边？ 他话又说了一大堆，但顾元白却不耐得听。他让人带着和亲王去华仪宫，又派了侍卫保护和亲王，别真的被这两匹狼给咬掉了手指。和亲王在走之前不知想到了什么，语气突然沉了下去。 圣上，这两匹狼是不是薛远送给你的？ 是又何妨？ 和亲王深深看了眼他，闷头跟着宫室离开了。等和亲王没了影，顾元白又散了会儿步，两只狼坠在他的身后，可怜兮兮的不敢靠近。顾元白不怕他们，但其他人已经因为这两匹狼而脊背发寒，紧绷得浑身汗毛直立。 圣上，天色已晚了。 那便回去吧。 在入睡之前，皇上还去沐浴了一番。在圣上沐浴的时候，那两只被养的毛发旺盛乌黑的成年狼也踱步进了殿中，讨好地将地上散落的鞋子叼到了顾元白的面前。顾元白睁开眼看了他们一眼，在缭绕热气之中勾起了唇角。 勿似主人行。 他话音刚落，那两只狼便放下了龙靴，好奇地伏低身子，伸舌舔起了池中热水。 这就是薛远这个文化人千辛万苦训出来的狼？ 文化人薛远这两日在路上总会打上几声喷嚏。时间已晚，但北部的天还有些余晖。行军的众人吃过晚饭之后，就着余晖又开始往前赶路。薛远捏了捏鼻梁，副将关心道： 大人，没事吧？ 薛远摇了摇头，继续面无表情地带兵往前走。副将瞧他这副冰冷无情的模样，侧头看着路旁两侧那些看着他的灾民，心中暗暗叹了口气。军队行至灾区之后，就时不时会见到大批的灾民。这些灾民饿得瘦骨嶙峋，看着他们这一行军队的眼神怯弱而恐慌， 但转而看到他们的粮草时，那眼神又变成了火热的贪婪。这些粮草当真是铺天盖地堆积如山，运送粮草的军队强壮有力，而这些路旁受灾的难民则是可怜兮兮，里面甚至有幼小的孩童和即将饿死的老人。被圣上养得好穿得好的大恒士兵，许多人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状，他们心中不忍，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灾民时就想要把自己的口粮施舍出去。但薛元也在见到这些灾民后的当天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施舍灾民一口粮草。薛元那日举着大刀，脸上的神情是骇人到发颤的冷漠。 谁敢拿出去一口粮草，按军规处置，人头落地。 这话一出，顿时压制住了所有心怀不忍的人。但同样，主将的冷酷无情引发了许多士兵心中的怨怼。终于在两日之前，有几个士兵忍无可忍，偷偷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粮草，去救济了即将饿死的一伙灾民。然而就在当晚军队准备安营扎寨的时候，就被数百个饿到丧失理智的灾民包围。他们不顾士兵警告，发了疯地朝粮车冲去。因为士兵们对他们的退让，这些灾民甚至举着石头和尖锐的农具打死了几个大恒士兵。这样的混乱直至薛远带着人杀光了所有包围他们的灾民才算平息。动乱平息下来之后，护着粮草的士兵们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的灾民尸体，这些灾民不要命冲上来的样子还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那种发疯到癫狂的眼神让这些士兵还有些回不过神来，整个人都在发懵。薛远杀完人之后，他的脸上溅着灾民的血，大刀染成了暗沉的红色。他转身面无表情地抬刀指着士兵们问道， 是谁给他们粮草了？ 将自己口粮匀出去一部分的三五个士兵咬咬牙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刹那之间，薛远脸上的面无表情瞬间变得狰狞，他把大刀插在地上，大步走过去，越走越快，最后一拳揍了上去，把这三五个士兵压在身下狠打，扯着他们的领口怒吼， 他们就是被你们害死的，明不明白？ 他的拳头一下下落了下去，围在周围的士兵们憋红了眼，但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副将心头酸涩，被打的士兵们默默扛着揍，灾民的鲜血和他们自己的血泪狼狈地混杂着尘埃，天空之上的秃鹫被鲜血味道吸引了过来，围着灾民的尸体不断盘旋。薛远脖子上的青筋爆出，他攥着士兵们的衣领， 我之前说过什么？不能给他们粮食，你们以为自己做了英雄？我们是运送粮食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粮食都是给边关将士的，你们觉得这些粮食很多？那你觉得整片灾地的灾民有多少？一根麦穗他们都会命都不要的上来抢，哪管你们的兵马多少，哪管你们是不是朝廷的士兵。数百人可以杀，数千人呢、啊、数万人呢、啊，赶往北疆这一路，因为你们给的这些粮食，他们能一路跟着你，一路找机会去抢去夺。 薛远突然拽着一个士兵的领口，带着他踉跄走到被灾民攻击的头破血流的士兵处，指着这些人头上的伤口道， 看到了吗？给老子睁开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你们善心的后果。 这些受伤了的士兵沉默地抬头和这三五个士兵对望，那些拿出自己口粮去救济灾民的士兵死死咬着牙，脸上的肌肉颤抖着。薛远又带着他们去看了那些猝不及防之下不想对灾民动手却反而被灾民杀死了的几个受难士兵的尸体，这些人眼中的泪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跪下痛苦的呜咽。薛远放开他们，从泥里拔出刀，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样子， 无视军规按律当斩。 大人，将军。 然而他们叫了一声之后就闭了嘴，辞不掌兵，不令行禁止，还叫什么军队？军法无情， 不杀他们，死了的士兵，死了的灾民，难道就白死了？都知道什么叫军令不可违，主将说在前头的话若是违背，死了不冤，即便他们是好心。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